号登陆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再现辽阔草原、壮丽山河，演绎金戈铁马、英雄史诗。敬请关注每天中午12点 FM 87.6兆赫小说联播。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懈精练，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会迅速呼伦拍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飞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每天早上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那么今天还要为您继续播出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的作品，听哪位呢？我们请您听听曹云金、刘云天二位合说的老老年。他们这对搭档啊，是近些年来非常火的一对响当，表演上特别的热烈火爆，包袱很脆啊，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特点，兼有坏卖这样的风格啊。好，下面就请您听听这段传统相声《老老年》。 感谢您各位啊， 嗯， 感谢您掌声鼓励。 是 啊，今儿有点感冒，嗯，多痛快这事儿啊，学礼经方便啊。我很庆幸我只有感冒的时候声音才这样。 对对对， 李菁一辈子都得这样，真的很难受。不知道他有没有感觉。感谢各位掌声鼓励。 嗯 啊，这个相声大会， 哎， 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是 一段挨着一段。 那可不， 二位下去休息休息， 歇会儿， 把我们俩人换上来， 换场节目。 首先呢，自我介绍一下。 嗯， 怕您不认识我。 哦， 知名度低呀、啊。 是是、 哎，对不对？这玩意儿，回听完了不知道谁说的，那麻烦了。学的年头不算多，到不到的您多多的包涵。 会说话。 我叫曹云金。 嗯， 啊，我的英文名字叫曹云金。 这是英文名字吗？ 我自个儿编的。挺不错的啊。 这什么不错呀、啊？ 旁边这是我的搭档， 嗯， 刘云天， 哎，这是我的名字。 哥俩， 嗯， 台上是搭档，台下是朋友， 关系不错。 首先哥俩上台来感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 哎，这是应该。 还没说了，您鼓掌叫好，我们不落人。 是是， 别忙，一会儿的。这个我们哥俩给您说这场， 嗯 啊，我们都是小演员， 对， 后台比不了，后头还有更精彩的节目。我们这个呢，反正在这后台里来说啊， 嗯， 咱就刚才就说这个外表，说形象， 嗯， 就这表面现象 啊， 在后台，我自我认为啊， 嗯嗯， 我们哥俩还算不错的， 啊是， 说相声漂亮太少了，啊都是奇形怪状，啊就是古灵精怪，经常是这孩子太丑了，说相声去吧， 对对， 干别的行业都是好看，干演员， 对， 我们这都是这孩子丑， 这孩子太胖了，都废了，说相声去吧。 是是， 哎，我们也有 这样， 我觉得这很奇怪。嗯，你看这孩子，也别上学了，说相声去。要不然就是孩子贫着呢，说相声去吧。自我感觉还算是比较良好， 确实， 外观还可以。你瞧我们这搭档，白不净净，上台来胡子刮得也干净，头发剃得也好， 是， 把脸挡上跟电影明星似的。 哎，那管什么用？挡着脸像话。 哎， 而比他们强。 相声说的也不赖。 哎，您捧了。 哎，相声说的好，四门功课。 嗯。 哎，说学逗唱。 哎， 哪门不行？ 应该 说嘴里边得清楚。 嗯。 狗齿一定要清楚。 哎，因为什么叫狗齿？ 狗的口齿一定要清楚。 有狗什么？就是口， 口齿要清晰。 哎， 学的多， 哦， 你说相声还得逗， 是 还得能唱， 都得站点。 太平歌词这都行， 是学的吗？ 一个人也能说，俩人也能说。 哎， 说俩人呢， 嗯， 不光能站在桌子里边， 嗯， 大伙儿别误会， 哦， 不是假腿， 哎，对，啊，多新鲜， 没有， 没人说是假腿， 没有，啊，能站着，能站着逗哏，嗯， 是。 不愿意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嗨，您这抬举 呀，斗。你要说这甘当捧哏， 嗯， 说一个人的也行。 哎，是是。 说评书，哎，单口相声 是， 也能说。没事净说，最近说张广泰呢吧？ 对对对，且说呢。 多好啊！ 我不行，还 得学习。您不赖，说得好，一个人也能说。 您抬， 光能说张广泰吗？我还听过您宋金刚押宝。 啊，是是。说过， 你看这都是听过的，知道吗？ 说过， 就是捧你。 哎，是是， 马寿初世都听过。 哎，这您太捧了， 这都是清朝的。 哎， 清朝的书， 嗯， 往上还能说吗？ 能啊，那说的可多了。 往上说， 哎，我们有打这个尧舜禹汤商周楚汉晋隋，一直能说到唐宋元明清，这都能说。 能耐大了， 这叫什么能耐？ 再往上。还能说吗？ 哎呦，那可说不了了。 完了吧？ 不知道。 也难怪。 嗯， 你没赶上。 对。你赶上了。 我也没赶上。 那你嚷什么呀？ 但是。 你咬人是怎么着呀？ 但是。 啊，但是是什么呀？ 我听人说了。 哦，您是听说过。 我听说过。 哦。 我听说啊， 嗯， 再往上， 再往上， 老老年间， 这都什么词汇呀？什么叫老老年间？ 老老年间， 这什么意思？ 比你姥姥的姥姥还老。 哇，那是老姥姥。哇，这 老老年间， 嗯， 说具体点儿，也就是 嗯， 秦始黑元年。 嗨，您这漏怯了，人家那叫秦始皇。 秦始皇在秦始黑以后。秦是黑，秦是红，秦是粉，秦是绿，秦是黄。 您这还是彩色朝代， 那 很 这么排下来的， 有意思。 秦是黑元年， 哦，那时候 在捏个年头， 干嘛还捏个年头啊？ 说那阵儿的事儿，就得说捏个年头。 哦，那阵儿就讲捏个年头， 对，在捏个年头， 哦， 光天气跟那现在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冷的出奇，热的新鲜。 嚯，哦，哎，那能有多出奇，有多新鲜？您给说说。 冷天儿， 啊，天儿凉， 有多冷？ 您讲讲。 我不敢说。 哦， 反正冬天，人们不敢吐痰。 那要吐痰呢？ 怕砸着人。 嚯，那得多大一口啊！那 不是多大一口的问题， 那怎么回事啊？ 在嘴里是痰， 啊， 吐出来，冻上了，一咕噜成球了， 哦哦， 弹球弹球，就这么来的。 嚯，您这太脏了啊！ 冷啊！ 啊，天凉， 这还不算， 哦，这还不算什么？ 冬天， 嗯， 家里炒菜， 怎么这样炒？这是炒菜吗？ 炒菜吗？啊， 哦，我以为杵在店门上了呢。 炒菜 哦， 坏了， 又怎么了？ 没醋，家里没醋， 哦， 却出去买醋去，出去买醋去了。 买完了醋往家走，走半道吧唧， 还挺滑稽， 摔跟头， 哦，摔着了， 醋瓶子碎了， 完糟践了， 没关系， 嗯， 把醋拿回家了， 这玩意儿， 一个大酸冰棍儿， 哎，别说了了，您这。那玩意儿回去还用得了用不了啊，这 冷啊， 是够冷的， 而且啊再念个年头， 哦，还老念个年头啊， 甭管你多好的朋友， 哦， 街上见了面， 嗯， 最多拱手而别。 什么叫拱手而别？ 那边来一个这边来一个，我给您学学 您来来 来， 这俩人烫着了是怎么着？ 拱手而别。 哦，就拱拱手，太简单了，这也。 你那意思呢？亲热亲热。 俩朋友嘛，当然得亲热。 见面握手。 好啊。 不行。 哎，这也不行啊。 揣手啊，手心有汗，一握手风一搜冻上了。 嚯， 掰不开的交情，掰不开的交情，就这么来的。 合着是冻上了，这是。 对。 哎，那要想掰开呢？ 想掰开 啊！ 明年开春见。 不，这等不了， 等不了。 嗯， 有办法。 什么办法？ 找一茶馆。 嗯， 拿壶开水往上面浇，交朋友，交朋友，就这么来的。 嗯，这真拿开水浇啊！这个， 哎，这还是说握手 哦。 外国人见面接吻，完了，粘上了。 哎呦，这点皮儿还薄，你这太疼了，这玩意儿。 脸上一嘴多麻烦， 太寒碜了， 这东西吓人啊， 这冷就这么恐怖， 冷啊。 哎，那您还说热怎么回事？ 热热更麻烦。 别，热不是热啊， 热更要命。 怎么要命？ 吓人，热的就新鲜。 哦，听挺新鲜。 白天人不敢出门。 哦，那为什么呀？ 太阳太毒。 那能有多毒？ 人一出门， 嗯， 太阳毒，擦， 怎么了？ 给你头发刺了没了。 哦，这是生化武器。 对，擦， 哦呀，比较 刺了没了。 哦，就这就刺了没了。 有事儿， 嗯， 夜里办去。 有事儿只能等到晚上才行。 夜里没太阳，月亮没事 儿，就白天不能出去。 嗯， 这有事儿呢，赶急事儿了。 夜里， 不是我这事儿着急，就非得白天办不可。 秃子， 秃，不是就没有办法？就是说我白天出去办事儿也不行。 也可以， 可以吗？ 阴天， 啊，这还得赶阴天。 阴天出去办去。 哦， 那没 太阳， 哎。没有太阳无所谓啊，收拾东西办事儿去。 哦，要是有太阳就得秃了。 要不太阳就 秃了。您经历过是怎么着？您怎么这么害怕这个？ 我听人说的都给我吓坏了。 哦，是 呀，吓死我了。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害怕。 那我都没看着，我看你挺贱的。 是，你才贱呢。这人怎么？哎，不过这秃子我可见过。有一那样的， 当然，哎呀，那样的， 我跟你说说，就是他头了秃，后头不秃，这怎么回事？ 头了秃，后头不秃？ 嗯， 有吗？ 有， 他出去办事儿去了， 出门， 他出去办事儿去 啊， 办事儿。这人啊，慢脾气，他跟李静一样，他慢性子。 嗯， 一看阴天了，我赶紧我办事儿去。 说话都这样啊？ 哎。我慢事儿，我得收拾包啊！ 啊，得准备点东西。 我得去呀、啊！ 是是， 我得赶紧去呀、啊！ 是， 光说不动他。 是， 等他都收拾完包了，拿着包，准备出门办事儿去，把门开开了，这条腿迈出来，这条腿可还没迈出来。 嗯， 倒霉啊！ 嗯， 不阴天了，太阳出来了。 哦， 刚迈出来一条腿，咋又？头里这头发让你刺了没了，这是头了秃，后头不秃。 哦，这玩意儿一刺了就没。哎， 还有这么一种秃子，他头了不秃，后头秃，这怎么回事？ 头了不秃，后头秃。 啊啊， 那他出去办事儿去。 哦，又出去。 办完事儿往家走。 嗯， 往家走，眼看着太阳要出来了。 哟， 倒了霉了，这怎么弄？我不想当秃子。我不想当秃子， 怎么有外国味儿？ 那怎么办？赶紧往家跑！ 哎，跑吧！ 跑到家门口，掏钥匙开门， 哎， 把门都打开了。这条腿刚迈进去， 嗯， 这条腿可还没进去呢，太阳出了，擦，哎呦，头了不秃，后头秃，倒霉嘛，这不是？眼看着就进去了。 哎，我还见过这么一种秃子，他这脑袋上啊，这儿有头发，但是呢，这儿没有。这没有，这有，这有，这没有。这有个学名叫花斑秃，这是怎么刺的？ 这， 哎， 您认识这人不少啊。 那你管着吗？ 你怎么这么爱秃子呀？ 啊，我就这样，我就喜欢看。 那你媳妇也秃了？ 不是，要秃子我们家省电了。 花斑秃的 啊，这怎么回事？ 这有这没有，这有这。 对对对，有说叫鬼剃头的什么玩意儿？ 那有原因啊！ 啊，这是怎么？ 他出去办事儿去了。 嗯， 办完事儿了往家走， 回来不没事了吗？ 倒霉就倒霉，往回走。 哦， 天桥住，上西山办事儿去。 哇，那够远。 走到一半坏了。 嗯， 太阳要出来了，回西山来不及。 啊，那是 往天桥跑没戏。 嗯嗯， 怎么办？眼看着太阳出来了，我不想当秃子， 都不想当。 灵机一动， 嗯， 他发现道边上有一棵大树，滋溜，他钻树底下去了， 还挺敏捷。 这阵太阳已经出来了， 嗯， 树叶挡着的地方没晒着，没挡着地方，刺啦刺啦刺啦刺啦刺啦，花斑秃啊！ 您是真有主意， 我能说得出来，我就能解释。 哎呀，真可以， 一般。 可是不过，要照您这么说，那太阳这么毒，老百姓就不吃饭了，没粮食，不长庄稼。 哎，粮食不是长，是天上下。 天上下粮食？ 对， 还对，这怎么回事？ 你看下雪了吗？就是下白面。 哪有这说法？ 过去老太太老说这个，去出去搓点白面去。 你这句啊，是老太太们开玩笑， 开玩笑。 哎， 想必是有那么回事，没那么回事，人家开玩笑。 哦，看来准有这事儿。 废话， 啊，下雪吗？是 下白面， 下白面。 嗯， 那要是下雨呢？ 下香油， 香油。 春雨贵如油啊。 哦，就这么解释。下雾， 撒点盐花； 下露水， 掸点醋； 下雹子， 疙瘩汤。 疙瘩汤？您这里怎么什么全有啊？ 眼睁它有吗？疙瘩汤？ 哦，哎，打闪， 抻条面， 抻条面， 六面呢？唰，六面呢？ 打雷， 打雷吃不了，锅底漏了。 哎。怎么锅底漏了？ 你这人好不了这病，逮嘛吃嘛不忌口，雷都惦着吃。 哎，我吃不了， 炸死你！ 不是，不是，不天气 打雷，打雷磨面的，磨响，咕噜咕噜咕噜。 哦，这是磨面的打雷。嘿，这，哎，不对了，为什么夏天打雷，赶冬天才下雪呀？ 对啊， 怎么就对呀？ 夏天打雷可不冬天下雪， 那就不合道理。为什么不打完雷就下雪？ 夏天打雷磨面 啊， 存起来冬天下，现磨现下来及吗？啪啪，那太忙叨。 那不 上面人少， 人少 啊，上面人少，小企业啊， 怎么还有企业？ 没这么多人，就一共就仨人，上帝、老王、三儿，就那么仨。 那是构不成流水线，您这玩意儿。 对了， 就仨人合着，哦，这。这倒合理了， 对不对？他磨完了存起来下， 哦， 你炫磨炫下来不及 啊！是是是是是，还炫磨呢？啊，行，哎，可这 面可分多少种？ 当然， 我来头路高白面， 下在城门楼子上了。 城门楼子， 城门楼子九丈九接高白面。 哦，那二路面 平房，下了平房。 三路面， 下地上，是不会举一反三。 这有什么可举一反？ 没知识真可怕。 这玩意儿是知识啊！哎，那我问您，我吃黑面， 下黑窑厂了， 棒子面， 下劈柴店了， 这跟劈柴店有什么关系？ 棍子棒子有的是， 这么个棒子面啊！好，这玩意儿太狠了。哎，黄面， 下黄村了， 怎么还有黄村的事儿？ 为什么叫黄村？不叫红村，不叫绿村，嗯，它就是接黄面用的。 我就接黄面，所以叫黄村。 对，啊，后来不下了，没办法了。 啊，是是是，名字也改不过来了。嗯，哎，我吃荞面。 荞面 啊， 下桥上了。 下桥上了， 荞面可不下桥上了吗？ 哦，仿佛有道理啊。 那个桥修出来就是接荞面用的。过去人过河不走桥，坐摆渡，那个桥是接荞面用的。谁最爱吃荞面？ 不知道。 鲁班。 为什么呀？ 赵州桥鲁班修，他修桥就是为了接荞面用。 哎呀，感情过去人都是疯子。哎，我想吃挂面。 下树上。 树上？ 树挂，树挂吗？ 哦，就那大冰碴。我吃杂面。 杂面不是想吃就吃。 哦，这 你得赶。 这怎么赶啊？ 下完雪刮风。 哇，那个不易。 城门楼子刮平房，平房刮地上，地上刮黄村，黄村黑窑厂，黑窑厂刮桥上，得了，砸了咕咚砸面吧。哎， 想吃砸面刮旋风，这玩意儿 吃什么面都有。 我换点，我喝茶水，喝茶叶，买茶。 我跟你这么说， 嗯， 在那个年头， 他老有那个年头， 这一年啊，吃喝穿戴人情分往 啊， 按纸钱来说， 哦， 这么高一摞， 哦，这么一摞，就铜子儿，就够了， 够了。 哎，比方说，我就单喝茶叶， 喝茶叶，给茶叶铺一个纸钱喝二年，铁观音、大寿眉、雀舌、雨钱，随便整。 哦，这就随便喝了。 哎，对对对对，你怎么喝都行。铁观音里边加点花茶，加点菊花，加点大红袍，来点碱面，就怎么全行啊？ 那不喝死了吗？ 插了一根冰棍，你愿？ 没听说。拿我当外国人了，这玩意儿不像话。哦，这是喝，我也不能光喝。我，哎，对，过去人也有穿衣服吧？那衣服怎么个？ 废话，都光着，那像话？ 是，我说也是，这穿衣服怎么穿？ 穿衣服便宜， 很便宜。 给这个服装店啊，一个纸钱儿。 嗯， 只要您见过的单夹皮棉纱，什么叫海龙的帽子？哪个叫裘皮大衣？随便穿，大皮闷的手套随便戴。 还皮闷子手套， 给他一个纸钱儿， 一个 就刚才我说的，只要您见过的衣裳，一二十套。 嚯，这我不天天能换衣服穿了？ 那对呀， 都甭洗。 对， 哎，我光穿咱搁一边，我人啊嘴馋 啊。是是，我知道。 嗨，我好吃肉，你 肉便宜， 肉也便宜， 看你吃什么肉。 嗯，牛肉。 牛肉啊？ 嗯， 有个米带儿。斗牛之夜看过吗？ 什么叫我戴尔啊？是穆戴尔吧？ 穆戴尔，穆奈尔， 穆奈尔， 穆奈尔， 米盖尔， 米盖尔， 什么？ 米盖尔斗牛之夜，大伙儿都看过吧？ 是， 那里边有这么那个大牛， 哦，就斗的那牛， 斗的那牛，多勇猛，唰唰的。 什么叫唰唰的？ 唰唰那大牛， 那是 一千多斤的大牛， 嗯， 就那个大牛， 怎么？ 三个纸钱买两头。 一千多斤的牛，三个纸钱买两头啊，真够便宜的。这老老年间还有什么事儿哎新奇的呢？我们呢，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小林继续收听。主持人尚远邀请您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那一段好时光。

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8.1度，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扩散条件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很好，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中午前后可以适当开窗通风，但是今天白天有2、3级兼4级的偏北风，空气非常干燥，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和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北京地区今天继续受冷空气的影响，午后南部和东部地区气压场和风场减弱，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0到0下9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能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请您欣赏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老老年刚刚开了个头，这个段子讽刺的是那些信口开河然后呢没法自圆其说，就找各种理由啊，各种强词夺理的方式来圆自己的这个谎话。哎，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这个段子的表演特点是层次多而清楚，语言密集紧凑，爆出笑料也比较集中，是很有想象力的这么一个作品，同时呢也很荒诞。这个段子很好听啊，历代名家都有演出。下面我们还是请您继续欣赏曹云金、刘云天的表演。 那里边有这么那个大牛， 哦，就斗的那牛， 斗的那牛啊，多勇猛，唰唰的。 什么叫唰唰的？ 唰唰那大牛， 那是 1000多斤的大牛。 嗯， 就那个大牛， 怎么？ 三个纸钱买两头。 哦，这倒便宜啊， 大牛， 羊肉， 羊肉便宜， 这怎么便宜？ 大尾巴肥羊啊！ 你嚷什么呀？你吓我一跳！ 大尾巴这么大，这大尾巴， 嚯，这尾巴就这么大个啊！ 大尾巴肥羊啊！ 哎，那身子呢？ 这么大， 那玩意儿还走得了路吗？ 找一牛拉着他。 哎，没听说。就胡闹， 尾巴大，尾巴大 啊，大尾巴肥羊， 大尾巴肥羊， 这太大。 哎，两个纸钱买三桶， 哦，两个纸钱买仨 啊，对对。 猪肉呢？ 初六也卖。 什么初六也卖？我问你猪肉呢？ 哎，猪肉我听说初六， 这什么耳朵这是？ 哎，这个，猪肉便宜？ 怎么便宜？ 60斤往上的小车猪， 嗯， 开锅就烂啊， 好熟， 一个纸钱一头。 哦，这就贵，一个纸钱一个了。 60斤往下，拿木59斤半， 嗯， 那算猪秧子， 小猪， 一个纸钱100头， 这100个这样，嘿，这有意思。 念个年头的都不一样的。 那我就爱吃肉，我不能光吃肉，吃肉我胖，我吃点素净 啊，吃素菜， 哎， 羊肉牛肉， 哎，这那是素的吗？那不肉的吗？吃鸽子， 鸽子， 哎， 小块没有。 多大？ 跟白塔寺那塔差不多。 这么大， 大鸽子， 我上哪弄锅去？这吧， 切碎了弄。 哦，对，这倒是方便。 一个纸钱，576块。 一个钱500多块，我们家没地儿搁这玩意儿。哎，我吃面筋， 面筋小块没有， 小 块跟你们家背后这么大块的面筋， 呼， 又能盖又能吃啊！ 我怕我出溜出去，太滑了，知道吧？ 那多滑溜多滑， 都是油。 一个纸钱1756块， 嚯，这1000多块， 嗯， 哎， 你再问一遍，我都未准能说一样。 嗨，您这胡说可不行。 不是，他这个东西，他这有市场价呀，他这个。 哦，时令价， 时价。 哎，那吃豆腐呢？ 没人吃豆腐，谁吃豆腐？豆腐做出来没人吃。 也是， 没 事，肉都那么便宜， 都是吃豆腐。 有道理， 谁还吃豆腐呢？ 哎，别碎叨，我知道了。 豆坊掌柜做的豆腐没人吃，真的，真的，豆坊掌柜做的豆腐都没有人吃，切，我做的豆腐，哎，这没有人吃。 那您站那儿行不行？ 我就没地儿站了，我就一提到这问题，我就说呀，我给他解释。 那怎么回事？怎么 那个豆腐做着没有人吃？ 还有这情况吗？ 拖着2块豆腐，豆坊掌柜站门口等人。 哦，等着。这怎么 望眼欲穿？就是没人来。等了3钟头，终于有人来了。 呼， 赶紧过去。 嗯， 二爷， 我 请了， 还得 哎，起来起来起来，二爷，跟你商量点事儿。 嗯， 什么事儿？说。我这有2块豆腐，拿家吃去。 哦， 玩起。 这是什么意思？ 昨儿你妈吃了。嗯，去。昨儿吃，我看你爸爸面子。走走走走，别吃，二爷，哈哈，拿家吃去。我不吃啊，我可说不吃了。你别过来啊，我对你不客气。 您这玩意儿没边儿了。 有边儿 啊， 你早去。 豆腐边儿啊，这不我早去干嘛？我说您这人说话没边儿。 我没听说过说话有话边儿话中间，你给我说呀，我听听。 我，你这不抬杠吗？不是，我问问你啊。这豆坊掌柜的做豆腐他得使什么做呀？ 没知识真可怕。 这是 豆子，黄豆 对吧？ 对呀、啊、 这黄豆是天上往下下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那不砸死了吗？不都 哦，那这哪来的？ 都花钱买呀、啊、你 得花钱买吧。 废话， 把豆子买回来做这个豆腐他得雇伙计吧？ 废话， 雇伙计得给人工钱吧？ 废话， 这间屋子做豆腐，这间屋子他得花电钱吧？得给人交租。 你别老拿废说话，行不行？ 这不是，什么叫拿废说话？这得花租金吧？租人那房，对不对？ 对对对，赶紧问，你这 得花钱吧？ 废话， 花完钱。把这豆腐做得了，端着站在大街上还需要望眼欲穿3个小时才走过来一位，过去给人请安叫二爷，白请人吃这块豆腐，人家不但不吃，连卷再骂，是连踢再打。这位掌柜的是疯子？ 不疯。 傻子？ 不傻。 他有病啊？ 没病。 没病为什么这豆腐他白给人吃呢？ 要不跟您聊天儿，人家说话就能到点儿上，对不对？ 到点儿上。 做豆腐那个豆子是花钱买的， 得花钱。 豆房花钱租的。 嗯， 伙计花钱雇的， 都用钱， 都得用钱。 哎， 做出豆腐白给人吃。 嗯， 豆房掌柜的疯子？ 不是。 傻子？ 没有。 他有病啊？ 没病啊。 您这人说话怎么云山雾罩呢？下回想好了再说啊！大伙儿都笑话你。 等会儿， 这就是我呀！ 啊，这 有个原谅 啊，这甭原谅， 换了别人谁容忍你？ 您等会儿， 那是不是？ 这屎盆子扣我脑袋上了是吧？ 是吗？ 这什么事吗？这话谁说的？ 你说的， 明摆着是你说的。 没事，我没说过。 哎，甭跟着装傻，就是你说的。 我没有。 你说了， 我说的。 对， 是我说的。 是你说的。 是我说，怎么着？ 哎，就 怎么着？你动我一下看看。 不是你这要干嘛呀？ 你还惦着混吗？啊，你碰我一下，我躺着。 我以为这位怎么？ 感情碰瓷儿，您这叫知道？ 你碰我心脏可不好，我告诉你， 不碰不碰，我连 我死这儿，我告诉你，我下半生就吃上你了啊！ 滚刀肉，这叫不碰你。 人家怎么就没问题？怎么就你有问题？ 这咱不明白呀、啊，这豆腐他为什么白给人吃啊？ 什么？ 自己说完自己忘啊！我问你，这豆腐这为什么白给人吃去？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你都不知道？ 我 太给相声演员丢人了！你走吧，你回去，我不说你了。你走，我也走，走。 不，你别走。哦，你两句话给我轰了走了，你不说了，那不行。我得问明白，豆腐怎么白给人吃？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就为什么？ 我说得出来，我就能解释。 那您给解释解释， 对不对？ 好、啊。 首先来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一个男人。 哎，对不对？废话。我也是， 男人说话要负责任，对不对？ 啊，这应该负责 任。我要有责任心。 对， 你这寡妇失业，咱没法。 谁寡妇失业？你才寡妇失业。 你完了， 我吧。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您讲讲。 显而易见， 嗯， 您是聪明人，我不用太绕远。 哦， 我捉笔， 嗯， 大个棋，仿佛、嗯、啊，你明白了吗、哎？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您说这豆腐怎么白给人吃？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为什么呀？ 你想豆腐它怎么就会白给人吃？ 怎么呢？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是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呢？ 你问谁呢？现在我问你，知道吗？ 你听不听我说？ 我听着呢。 对你，我你啊， 怎么了？ 嗯， 这什么毛病这是？ 反正 你也别摸我，知道吗？摸我我也躺着。 那没人信，没人信。 那我不管。 那你躺下我看看。 我凭什么？你先解释这个。 豆腐怎么会白给？你想豆腐？豆腐就它必定有原因 啊！你说 豆腐什么色的？ 白的。 所以白给人吃。 没听说过，这不胡说八道吗？这玩意儿 豆腐都碎了， 这都碎了吧？这都是人话吗？你这豆腐白的白给人吃。我看你那小孩挺白，怎么不白给人吃呢？ 没人吃， 没有不能够，只要你给就有人吃。 那跟这个， 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你先来套煎饼。 我来什么煎饼？你卷着卷着就煎饼，要卫生纸怎么办？你撂撂，甭给我弄这个。你先说那豆腐。 对，豆腐为什么会跟卫生纸？ 什么卫生？我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你讲， 大伙儿设想，豆腐怎么会白给人 吃？这是豆腐吗？你先给我放好了。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哎、您讲讲。 我说出来我就得负责任。 您快说， 我自然都要解释。你想豆腐怎么会就白给人吃？ 是。 你想豆腐为什么豆腐会白给人吃？ 是。 豆腐不是豆子，它是豆腐，豆腐。豆腐会白给人吃 啊！你说， 我说出来，我必须要解释 啊！您快解释。 你想这个问题， 嗯， 举头三尺有神灵啊！大伙儿，咱说话，举头三尺有神灵。我现在离地也有三尺了吧？我现在跟神灵是一个层次。我们都说 神经是一层次， 那无所谓啊。 我说出去了， 我神字辈的现在是，我曹云曹神经， 曹神经。 好好，为什么豆腐会白给人吃？你想豆腐怎么就白给？这是豆腐白给人吃？ 哎，对，你学刘宝瑞也没用，知道吗？ 豆腐， 你换块砖头我们就信了。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不是你先等会儿行吗？你不要提这么多问题好不好？咱一共就一个问题，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你来回来去说这问题干嘛？ 我要 您倒解释啊！ 要能解释，这不早解释了吗？ 你解释不了，你还是男人吗？你 对，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个男人。 你别老提这个，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豆腐 啊， 豆腐， 说， 这就死在这豆腐里。曹云金，你就死在这豆腐里。 你拿自己当黄蛤蟆了，你。 别说那没用的，你这豆腐。 你先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大伙听我说， 哎，好好 说。豆腐是哪儿做出来的？我讲一讲，豆腐房做出来的。谁开的豆腐房？谁开豆腐房？ 这掌柜的。 掌柜，豆腐房掌柜的。 嗯， 老板，豆腐房掌柜的开的，他是这个豆腐房的掌柜的。 嗯， 他要卖豆腐，他是掌柜的。他一看做出豆腐没有人吃，自己恨自己。 嗯， 我不干了，我花钱开豆腐房做豆腐给大伙吃，没有人吃。白给人吃啊，没人吃， 我还有什么资格当这掌柜的？豆坊掌柜的决心，我不当这豆坊掌柜的，这掌柜的我不干了，谁爱干谁干，这买卖给别人，别人能者居之，当这掌柜的。豆坊掌柜的回家了，回家之后伙计们害怕了，豆坊掌柜的不当这掌柜的，那怎么办？我们就没有掌柜的。所以说伙计们上家去请掌柜的，掌柜说我不去，我没有资格当这掌柜的。哦，您对我们哥几个不错，您还是这个豆坊的掌柜的。这二次掌柜的才回到豆腐堂继续当这个掌柜的。 哪这么些掌柜的？你这里边你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 你怎么还记着呢？哎， 多新鲜的。我今儿就跟你死磕这事儿了。我跟你说吧，你给我讲， 豆坊掌柜的现在让人吃豆腐了。 是，你说为什么？ 他很憋屈一件事儿啊，他让豆坊掌柜让人吃豆腐了。 是啊，说呀，为什么让人白吃豆腐？ 对，他白让人吃豆腐了。 哎，对， 那占的便宜了， 就是白给人吃这豆腐， 白给人吃豆腐不赚钱，你卖豆腐干嘛？ 就是你疯了，你卖肉去也好了。 对， 这不 豆坊掌柜是卖肉的， 不合理。这卖肉的跟豆腐白给人吃。 豆坊掌柜的是猪贩子， 猪 贩 子，这跟豆腐有 什么？你听，我说，你说， 你说呀，但 我都怼死你！我豆坊掌柜的是猪贩子， 是 啊。我问你啊，六十斤往上小吃猪多少钱？ 一个子儿一个， 一个是钱一个，五十九斤半，哪么猪秧子， 一个钱一百个， 一个是钱一百个，他是猪贩子，他到农村收这个五十九斤半的小猪秧子，一个是钱买了一百头，买回来之后，我问你做豆腐，先出豆腐后出 渣， 猪吃 豆腐渣， 哎，你看你对你的食品非常了解， 谁的食品呢？等，这有我什么事？你别摸我，你接我衣服干嘛？ 不是我。 什么人呢？你说了说不了，你别接我衣服。 是你 行，咱说这你听。 是豆坊掌柜的，他是猪贩子，他买回来拿豆腐渣喂猪，豆渣喂猪啊，五十九斤半的小猪秧子，拿豆腐渣揣都揣到六十斤，卖了一个就等于挣了九十九个，所以豆腐白给人吃。 哦，他是 赚差价， 赚这个钱打算。 对， 卖这个然后挣九十九个这钱，哎，不对呀、啊！ 去你的吧！ 拉倒！你啊，去你的吧！你以为就完了呢？你以为我跟那些人一样的是吗？不能够，我有点不明白， 怎么人家都明白，就你不明白呢？ 啊，对，就我不明白，为什么能拿这豆腐渣喂猪，不能拿豆腐喂猪？ 不行， 怎么呢？ 豆腐不吃猪。 哎，这是人话吗？这个 猪不吃豆腐， 猪为什么不吃豆腐？ 豆腐水菜， 水菜 那不瓷实。豆腐怎么形成的？豆腐先出浆，拿盐卤一点，然后加热，拿火加热形成豆腐， 得热呀。 对啊，它不瓷实，豆腐渣瓷实。这么大个的猪喂豆腐渣，揣到这么大，上秤一摇，六十斤， 够了。 这么大的猪喂豆腐，揣到这么大。上秤一摇，三两五， 没听说过，你给揣回去了，这是什么就对？那你喂它长豆子呀？ 不行， 怎么呢？ 不是猪没牙， 猪没牙，这是人话？ 道光年以前的猪没有牙，道光年以后猪才长的牙。 真的假的？ 你有牙没牙？ 有啊， 道光年以后的。 老有我呀，这里你没听说过？没关系，你把那豆子给磨碎了。 不行， 怎么呢？ 不行，磨碎了不行。 磨碎怎么不行？ 我都生的， 生的。 我猪忌生冷， 这猪也忌生冷。 对，猪吃生的拉稀。 哎，你把它弄熟了。 不行， 怎么呢？ 你糊涂。 我 那年头没火啊。不，我糊涂，没火怎么做豆腐？ 去你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老老年》。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杆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玉屏风，撒金山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伴您 度过快乐的早晨。请您欣赏高晓攀、尤宪超合作表演的《考验》。 很多相声名家 对 来到了咱们这里， 全来了啊！ 而且这可以说是相声界的大集会、 大聚会。 哎， 对， 扔一颗手榴弹 怎么样？ 相声界就灭亡了。 嗨、哎。也是全都来了，今天 特别的高兴、啊、当然了、啊、我跟我的搭档小超今天也来了。 是， 说句实在话、嗯、可能小超 啊， 你女朋友特别的好。 是，我这个结婚了，这女朋友有、啊、 哎，就我这搭档小超的女朋友 怎么样？ 怎么说呢？ 啊啊， 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姑娘， 有特点。 哎，说话、啊、特爱说一句话。 哪句啊？ 你爱我吗？你经得住考验吗？你经得住考验咱俩在一起？你经不住考验咱俩就分手？ 我媳妇这天天得咬多少回舌头啊？这个 咬舌头干嘛？ 你这叫嗲呀？ 啊， 这北京话叫兜齿儿。这个 兜齿呢、啊、说话可爱 啊，有特点。 俩人约会看电影， 约会呢 约的八点 晚上， 尤宪超七点半就到了。 早到是美德呀。 他女朋友不乐意了。 干嘛呀？ 袁超， 哎， 咱俩约的几点？ 八点。 你几点到了？ 四点半。 你为什么不半到？四点半到呢？ 我早到都不行吗？ 袁超、 啊、 我在考验你、 哎、 你今天就可能咱俩在一起，你今天就可能咱俩就分手。 哎呀，呵呵，瞧着费劲。哎，就这么严厉啊。 分手、 哎、是是 不用吗？分手。 你怎么着，现场要找人下贱啊？是怎么着？ 媳妇儿，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就你 哄哄啊！哎、 别哭，大妈说你哭什么的？ 对对 对 丢死人了！你 行了， 媳妇儿、啊，要一会儿看完电影 啊， 我请你吃卤煮去。 嗨、哎，这常吃这玩意儿。 再看他媳妇儿破哭为笑， 怎么着？ 好啊！ 哇、 哦， 好，我娶一大傻娘们儿，这是啊。 俩人赶紧进了电影院， 赶紧看吧。 进了电影院，他女朋友又不乐意了， 干嘛呀？ 袁超， 哎， 我让你买第几排票？ 你让我买第一排的票啊？ 你买第几排票？ 我买的中间的票、啊、 你为什么不买第一排的票，非要买中间的票啊？ 我说亲爱的，你看这 3D 电影座头一排能给自己瞅瞎喽。 我在考验你 啊， 你经不住可能咱俩在一起，你经不住可能咱俩就分手。 哎呦我的妈呀， 分手。 哎呀，行 分手。 我真怕他咬舌自尽，我这边 媳妇儿，我错了行不行？ 哎、这哄哄吧，行了， 坐，我错了行不行？ 哎， 俩人往那一坐， 赶紧看吧。 电影刚一开始 啊， 他女朋友又来劲了， 干嘛呀？ 袁超， 哎， 你爱我吗？爱、哎，你经得住考验吗？ 经得住。 你看你前面有一大秃瓢了吗？ 前排有一光头大哥 啊，你能 哎 来馅吗？ 不是什么我就来， 来馅吗？ 打人家一下！ 你今天住肯咱俩在一起，今天住肯咱俩就分手。 不是，你跟人 分手了，分手！ 哎，这、哎哎、打！ 刘宪超抡圆了，啪就是一下，脑袋上都冒火星了都。 我、哦、改了打火机了都。 咱俩如果可没回头， 我估计啊，听见我们聊天知道考验。 哎，电影过半了， 嗯， 他女朋友来劲了， 干嘛？ 袁锦超 啊， 爱我吗？ 爱、哎、呀！ 你这经得住考验吗？ 经得住啊！ 你能 啊？ 再来一下吗、哎？ 我刚才就少了。 今晚再用上，咱俩分手。 不是你 分手，分手。 打！ 刘宪超抡拳，啪，又是一下。 这回呢？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人大哥气量真不错。 哎呦，电影马上就要结束了 啊！ 他女朋友来劲了。 怎么了？ 超？ 哎呀，哎， 爱我吗？ 爱吧。 你经得住考验吗？ 看情况吧。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 又打呀！ 刘宪超抡圆了，啪啪啪啪啪，就是一通。 你瞧，又打一顿。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真好。 电影一散场，刘宪超拉着他女朋友手就往门口跑。 这能不跑吗？ 怕人找你们了。 那可不。 到了门口一看，坏了事了。 怎么着？ 大哥在门口等着呢。 逮着了。 冲着你俩可就完了 啊！ 没理你，冲你女朋友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了呀？ 美女 啊， 你看我经得住考验吗？ 还得这儿等着我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晓攀、尤宪超二位合作的相声小段《考验》。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在下一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和您不见不散。